友大家好，大家晚安，欢迎收看11月18号星期五为您播出的新台湾加油，我是徐桂雅。高虹安、李中庭经过吹哨者他们的举发，整个案子北检已经把这两个人列为他自案的被告了。吹哨者他揭露的包括是跟李中庭有关，但是没进行的这类部分是李中庭他当高虹安的国会公费助理，又同时他在永林有一份全职领年薪600万，跟高虹安有关，但是没进行的是是不是所有的志工都跑到你的办公室来上班了，表面上是领5万，但是实际上薪水却是零，加班费还要上缴变成公积金要给老板使用。还有这个是跟民众党有关，但是不进雄哎哈，是助理 A， 他在我们的节目政治到了爆料说，民众党的立委都要捐一个助理给党团，结果民众党跑去告这个小虾米助理 A。 高虹安办公室他还操作了一则新闻哈，叫一个现任助理来说，我的薪水从来都没有回缴过。那明明高虹安他过去都承认说，其实这是助理他们心甘情愿上缴的。那这个助理是不是在状况外？他为什么还在 Hello 呢？今天我们请到民众党之友四叉猫，我们要请四叉猫来解谜一下，这位还在 Hello 的助理到底是哪个人呐？好，先来介绍今天的来宾。首先欢迎的是资深媒体人钟年晃， 贵阳好，大家好。 还要欢迎民进党立委赖瑞龙， 贵阳好，大家好。 好，左手边欢迎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张宇韶，宇韶老师， 贵阳好，大家晚安。 还有我们欢迎的是前民众党的中央委员张义善， 贵儿好，大家晚安。 好了，接着就是网红四叉猫， 贵儿好，大家好。 稍后还有前国民党发言人胡文琪会加入讨论。我们先来看到的是高虹安跟她男朋友李中庭被北检列为被告，高虹安还有民众党包括柯文哲他是怎么样回应的，一起来看。 委员，您目前现在是列为被告，那目前心情怎么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检调离职动作。 昨天其实也回应过，其实北检的分案这个是征调侦查程序当中的一个正常的事情，其实大家不用过于解读，因为列为被告就是说检举人他今天有提出这样子的告诉，那原告跟被告的关系在这个案件里面就是这样子成立的，并不是说目前的检调司法是认定有罪，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也是还是要再次跟大家做一个澄清。好，那配合检调侦办的程序是我们目前的15分钟，我们都会全力来配合。 另外除了您之外，其实另外一个关键人物就是前助理李中庭了。那何志伟说其实早在这个事件爆发之后的第一时间他就已经出国了，那您知情吗？那现在还可以跟他联系吗？ 我想昨天我们的发言人已经第一时间澄清了，那这个部分就不重复再赘述，因为已经进入这个检调司法相关的程序， 所以跟他还没有再联系。 我想昨天发言人已经有澄清。 当初是柯文哲下令说，一个助理要给党团，第一个负责立委的募款的责任，和有这件事情吗？啊，另外就是说，账目明细明明说是个月薪是5万，那为什么实领是零元？那资金的流向跑去哪里？ 那一样 哦， 其实包含民众党党团昨天已经进行提告，那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案件已经进入了检调跟司法的程序。那接下来我想就是检调司法它一定会根据相关的双方的证据来进行做一个侦查，所以我想这部分都不太适合就是外界再去做过多的揣测跟解读，因为已经在侦办当中。 现在是在选举，如果有争议的话，其实高虹安应该是可以趁这样子一个受访的机会把事情讲清楚。可是呢，他说一切都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反而是给他澄清的机会，他还不澄清哦。那再来看到动作面的部分我们来看这个是林志群律师他说的为什么民众党昨天去提告不是说要告媒体吗结果他后来告的，我们是不希望来告媒体啦因为不要造成这种寒蝉效应，而且我们其实有监督之责。可是问题是他们去告的是一个小虾米，对比这个民众党大金鱼来讲真的是小虾米中的小虾米。他们去告助理 A， 林志群律师他说民众党告这个助理 A 接下来剧情大概会是这样发展啦民众党就要求地检署命令三立或是政治到了主持人，你把人交出来告诉我们他的个资，他姓啥名谁，但是呢我们这边就会说要保护新闻来源那最后会因为法条上面有说不就是拒绝提供证词的不包括新闻媒体在内，所以最后我们又拒绝提供证词的话就是罚三万块到最后这个官司走到最后的情况就是罚了3万块之后地检署还是不知道这个助理 A 是谁，然后就草草选举也就结束了。问题在哪边在告完之后 PTT 有一篇很特殊的文章啊，来晃哥我先请教，在 PTT 上面就看到有人讲说这个助理 A 就是在某某哪一个委员办公室，他叫什么名字，他过去曾经在学生时代还出过什么样的事情，是一个负面的争议，在追杀崔绍哲。来，我请教你怎么样来看。 我猜高虹安虽然这两年多来换了大概将近20个助理 、嗯， 但是因为那天这一位助理 A 其实他很多细节的描述，如果高虹安对他的助理还有一点基本的认识的话，应该猜得出来这个人是谁，应该猜的。虽然那天播出的时候声音经过 变音 处理，但是应该猜，因为他讲了很多还蛮细节的部分，应该猜得出来。那如果猜不出来的话也怨不了别人，表示你对你的助理实在太不了解。那好，他去告这个民众党去告，我觉得地检署应该直接不受理了。 哦，可以这样。 因为一般我们提告是这样子，就我知道这个人的名字，比如说这个人叫四叉猫，本名刘宇，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年级资料，就是所谓他住哪里，他的年级。那地检署他因为他依职权他可以去查，然后他就会把相关的诉讼文书寄给四叉猫。可是我今天我如果只写一个这个我要告的人叫做四叉叉，因为四叉猫算有名，如果你找到四叉猫大概也知道可以查到他本名。可是你先找一个路人甲说我要告一个路人甲，好，假我举例好，我要告一个路人甲，然后送去地检署。地检署说你搞真笑的哦， 你当作我是征信社吗？你 路人甲你下面狼对吧，路人甲你下面狼，我要去斗一锤路人甲。好，所以我猜我研判啦，他们去提告的时候应该有提供这位助理 A 的名字啦。哦，应该有啦，要不然地检署应该不会受理。要不然你写个助理 A，我去哪里找助理 A 啊？好，再来 PTT 的爆料，其实这一套嘛，过去我们对于民众党跟他的支持者这一套网络操作，其实我们非常的熟悉嘛。他就是爆料了，其实就是已经拿到真实的资料，然后开始用假装爆料、垃圾桶捡到、路边踢到啊、各种方法，然后就开始慢慢的，一开始先描绘的稍微模糊，然后最后开始越来越仔细嘛啊。那我觉得地检署也不会去找三立来提供这位助理 A 啦，因为三立的确可以基于保护消息来源是可以拒绝提供的啊。这个以前在法院其实是有判例的，就法官没有办法强制要求新闻工作者提供他的消息来源。好。那这个案子会怎么发展一定是选后的事情，但是我觉得高虹安你从10月31号林根人开始开第一场记者会一直到今天为止，你都犯了一个非常严重的公关错误跟公安危机。没有错，你面对的是司法问题，可是11月26号要举行的选举那个叫政治问题。你在这个时候你不把事情讲清楚，请问你要如何叫选民这一票投得下去？除非你刚好已经放弃了，你已经不想当选了。你如果还想争取当选的机会，你照理说今天这个很难得的机会，你应该利用这个机会把它讲清楚。比如说刚刚我看那个记者问了一个很实际也很实质的问题，说为什么他五万立法院登记薪水5万，可是你的内账是写零？ 对。 你这个问题你总不难回答嘛。 对啊，他不会再例如啦，因为已经举例给你听啦，这么清楚的一个案例了，总可以交代一下。 而且听说例如小吃店最近生意还不错，因为很多人都去朝圣了就真的被找出来了。所以你这时候你应该要回答，因为没有错，你有很多话留着去跟检察官讲、跟法官讲，可是你有更多的话应该在投票前要跟选民讲清楚。 对啊， 选民他是没有办法带着问号然后很盲目的去盖高虹安，他绝对盖不下去。如果这个选民是够理性的话，他不可能带着问号去投票。那你如果放弃这样的机会，你想把一切推给司法，你是用拖延战术吗？那拖延战术在这里面是行不通。为什么？之前的论文跟可能资策会寄生资策会也许跟大多数人他比较没有切身的关系，可是这一次你是个惯老板这样的形象，他已经深植人心了。我跟你讲，连那种一辈子国民党全家深蓝家庭齁，长辈都会去问晚辈说，高虹安那个助理加班费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大家听得懂嘛。 对啊， 我加班就应该领加班费嘛，怎么会我加班我领不到加班费，然后还要捐出来给公积金，这大家是听得懂的。那你这个惯老板的形象，因为会跟你高虹安之前积极建立的那种形象落差非常的大，所以选民的心理落差很大，他带着问号的时候，他可能这一票他就会投不下去。所以我真的觉得高虹安今天算起大概还有一个礼拜的时间，你其实是有机会的，除非 你这些事情你根本讲不清楚，或者是说你讲完之后会觉得说我根本就已经犯罪了，我根本没有资格再选下去，那又另当别论。如果你如你自己所讲的那么云淡风轻，好像昨天发言人跟高鸿安今天自己都还特别讲啊，没有啦，这是侦查过程中的正常，你错了高鸿安。 嗯， 侦查过程中他不一定会分案，因为如果调查局北极站，他第一时间 他觉得那个资料， 他觉得这个资料根本鬼扯，他根本连分案都不分了，他只会继续侦查下去，他不会报请检察官指挥。一个刑事案件到报请检察官指挥，就表示说调查局的人认为说初步认定这个有犯罪的嫌疑，所以他报请检察官指挥嘛。所以高鸿安，你心里我不晓得你是故意装作云淡风轻，还是心里真的认为这个没什么事。你如果真的认为有事的话，其实就应该在11月26号之前把话讲清楚，讲不清楚你不能期待新竹市民带着问号去投你高鸿安一票的。 嗯，我觉得他现在强作镇定的可能性是偏高的齁。那之前呢他在李中庭齁到底是不是在永宁这边领一笔钱啊齁，然后在他这边又兼职了这个事情的时候，他不是盛大的开了一个类 MG149 后面贴满满的那一场记者会吗？那一场记者会上呢有一个助理齁是龚蔚文。他有帮他出来录一个影片，说李中庭其实真的有在做这些助理的事情，然后接着呢，陆陆续续我们看到他们在做这个公关的工坊里面，在昨天在友台就出了一个独家新闻，就去问现任的助理，现任助理说哦，我从来没有回缴过什么加班费啊，什么薪水等等都没有，我们等一下请教四叉猫到底这个老兄是哪一位啦。来，我先请教委员的部分是这样，因为其实高鸿安的形象啊，他的这个动作脉络啊，我觉得不难猜，好，去推敲其实不难。我们看一件事情，在论文的时候他有没有去提告？有哦， 有有， 在论文的时候他有告哦，他去告《镜周刊》，对不对？ 对对，没错。 那《镜周刊》还反告他诬告。那现在我们看民众党团的事情，义善哥其实也是一个告其真摩的卡列是证人， 然后他可能会变被告， 因为这个事情上面你也很清楚来龙去脉嘛，可是结果他们去告助理 A 哈，那这一波我们看相关这是跟钱无关系哦，你反而是没有看到高鸿安去告林根人。好，是个林根人揭露的嘛，齁，他也没有去告周刊。那看起来齁，跟过去他要告，但那时候是一种这个选举的诉讼，他认为说这只要五号。啊，不过呢到这阵齁，一连这只要五号的动作都不敢做，是为什么？ 其实高鸿安让大家也都认为啦，因为应该是心虚啦，因为照他过去的这个做法的话，照理说他早就应该告了。你看他对周刊也没告，对 林根人 网媒也没看， 对， 对林根人也没告，大家都在讲他为什么不告，这影响到你的声誉跟影响到你的选举哦，这你怎么不告？就是而且也不出来说明清楚，那可以想象他是心虚啦齁。那为什么来看呢齁，其实我们看这次泄露出来的一些资讯来看齁，这个是事业都已经揭露过的齁，你看这个其实可以看得出来大概有五个人是可能未来这个贪污的一些共犯的结构齁，包括李中庭，包括高鸿安，包括这个7万、4万6跟7万的，这个最夸张了，这一页的这个他的薪资是67,360，结果他退了74,169，你的薪资才6万多，你却退了7万多回去给这个公积金，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说，对，所以说可以说 自工根本是在奉献 他的 80,06,09,000， 助理费大家都是不够用的，没有人还可以退这么多回去领6万多的薪水，退7万多回到公积，这完全不一样。那高鸿安知不知情？高鸿安绝对知情啊，因为每一个助理其实在当时2020年的时候要立委要申报的时候都必须要 签名， 本人签名，而且助理要签名盖章，好，所以高鸿安不会不知情，好，这个有非常多的资料都非常清楚，高鸿安绝对知情。那为什么说他一定是贪污这一块一定躲不掉？除了大家过去有谈过很多是什么洗头、什么买书那些残废以外，他有两个是非常严重的齁，就是说他，你看他这个资料是出金，出了多少？出了8万给谁？给 Jack。 对 ，Jack 是谁？ 对，就是李中庭。 包括另外一个齁，这个在详细资料里面都有的齁，包括在另外一份的也一样，另外一笔也是出了8万8。给谁？给 Jack。 而且委员，你可以看一下细节哈，因为他不是他的账里面哈，如果出了8万块之后，他的本身的账那一个小，他的公积金就变成 minus 哦， 对啊， 是变成负的。 你看原来是8万多，结余的8万3千多，就8万出去剩3千多块而已， 一下子 把钱全部领出去， 嗯， 啊，领到了这个李中庭领去给谁用了？拿去哪里用了？是缴给党还是拿去给私用？这个都是他齁会犯下了把助理费公积金的钱齁拿到了私人去使用，这个都是违反了贪污治罪条例里面的规定。包括你看这一个，这也是 九万多块就八万八领走了，剩四千多块钱，几乎是整个全部领光了。那我为什么说他绝对犯下了这个贪污罪？那看来他想要拖过选举之后再来做处理。那但是很难躲过了，因为之前也讲过，就是说潘怀忠的这个案件，潘怀忠他当时的时候他是在这个讲为民服务，结果他十年他这个拿了333多万，结果他认罪哦，他最后认罪，因为他知道他自己为了他自己有写到红包、 红白包 跟整个助理费不够用，相关的一些选民服务费用不够、礼金啊等等不够，所以他认罪也缴回了犯罪的这个所得，结果这样还要被罚钱哦，结果这个也是判刑，处两年的那个两年有期徒刑，然后缓刑，而且褫夺公权，所以丧失的议员的职务。台中市议员哈、冉凌轩啊哈、他一样。聘了八名助理，然后实际应该是领1万到4万不等，结果他都是报这个2万5到7万，然后助理也是来这个差额补差额回去，跟像不像，跟高环非常的像。那另外他也这个举报了助理的月薪等等，用诈领的方式，然后总计在2018年到今来有148万余元，好，也是涉了贪污罪。 这个冉凌轩夸张的地方在于啊，他的这些钱用在哪边？ 对，他的 用在他儿子在中国的生活费啦。 你看他这里有写了，当时整个写了助理的费用，还支付顾问费、司机的和解金，包括支付法师，好，另外为儿子消灾的酬劳金。 司机的和解金是因为出车祸， 出车祸， 然后和解金居然是要叫助理， 要叫助理付， 甚至是聘请清洁人员等等，打扫自己私人的佛堂，香油钱，好，香油钱也纳入了。 他有一笔还很夸张的事啊，出车祸之后爱修家，修家的钱嘛是叠加啦， 包括代收友人的私人借贷，包括水电费等等，跟高安很多都非常的类似的，包括支付手机啊、眼镜、鞋子、裙子。跟高安整个私用状况非常像，所以你看出了这些资料里面，最后他一样被起诉了哈。 他没有具体修行，可是他判十个贪污罪给他起诉 是，然后你看也是一样，李庆华这也是立委哦，他一样当时的时候以人头诈领的532余万元，用以支付他前妻的10万元跟出国旅费，他一样，结果他跑了。 猫猫，我要请教一个部分齁，因为其实民众党在 PTT 上面齁应该是蛮活跃的吧，我可以这样讲吧，好，黄哥。 很活跃啊，那个猫猫的好朋友那个西助理就是把八卦版搞成那个白版的。 好，来，所以我们要来看啦齁，他们不只是在 PTT 上面有在洗风向嘛齁，还有一个部分齁，就是他们透过有台的媒体齁说，哇好你几个独家，我现任助理我愿意现身说法，是这样的齁，我们三立的记者、 贵啊，你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在昨天之前所有的全国所有的媒体记者找不到高虹安的现任助理。 对，我跟你讲， 侦案之后就找到了。 我就是要说哈，我们的记者去登啊，哈，去等哈，敲敲门开进去，没人被插，因为他不想要讲话。他说我们拒绝拍摄，所以门关起来之后，我们其实是拍不到的，也问不到回应，对不对？可是呢，口令都嘎啦哈，我们的这个现任助理愿意出来现身说法，好，在有台啦哈，这几台你赶紧看，哦，他就在有台，然后呢，这个助理他就回应他说哈，我自己的薪水从来没有回缴过，我们同事们自己都知道，好，没有出现过这种状况，哎。委员的家己讲有啊，对不、委员说有回缴， 那 但是那是他们心甘情愿的、啊，这个助理是外行的，是不是？他是哪里冒出来的？来，猫猫，我看到你脸书上写了一个，你认识这个人啊？ 我知道，我知道，这个人就是前阵子告我的那个人。对，我跟你讲，各种新仇旧恨都有机会可以慢慢来讲了。对，我先讲一下啦。其实从昨天开始呢，就是开始有一些白银的侧翼粉专，还有这有些账号开始在 PTT 上面带风向，起底这位 A 助理可能是谁，而且开始讲说他以前在学生时代做过哪些事，就打他师德有问题，就说这个人师德有问题，所以他爆料的事情是不可信的。对，所以是一直这样。我先说啦，就算真的是他们说的那个人啦、就算 A 助理真的是那个人，可是那个人呢，他是没有任何前科的，你顶多说他是私德，那你今天找一个人来，他前科满满欸、对，你找这都是他本名，都是写在判决书里面，都是前科满满的，所以你找一个前科满满的，你看一个前科满满的，他讲说他现在说这个 爆料人就 A 助理嘛，他说这个 A 助理以前请假请太多啦，把一些不需要扣薪的假弄完，就他们就开始打这个说以前他爱请假，师德有问题怎么样的，然后侧翼就跟上嘛，就开始说哦，他这人以前怎么样的，没有。这家伙以前很多前科都，就那袁姓助理袁康介，也就是之前呢那个就是有爆料过有经营过一些色情粉专的那位啊，然后也就是前阵子告我，因为被我踢爆了嘛，他告我跟骚法还成案了，我很不爽的那个人。对，那因为他没有露脸啊，我本来不知道是他，不过他可能做人很失败啦，你知道影片一出来啊，因为大家都知道我跟他有仇嘛，影片出来他那个民众党内部很多助理就丢东西，都丢讯给我说诶、欸、他就袁康介，他就 可是影片我有看啊，他是又变声音嘛，也没有拍到脸哦，他是拍这个以下哦， 都同事嘛，同事看了就知道 一眼就知道是哪位， 丢讯息给我说 可能手指头被认出来， 诶、欸、就看手指头就知道是谁了对不对，然后呢因为他只有截，因为你们只有截一段，所以他里面还有提到一句话，他讲说哦，我在高宏安办公室待了两年，我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没有，我跟你讲这一段全部是在说话，那个我有请他们小编把我请那个高安办公室里面助理把他们里面的赖群近两年的对话记录都给我看了一下。哦，对， 哦，你可以触角伸这么广哦，哎、欸，你嘿赖群主就要跨几嘞，乒乓几嘞，你是可以有这样功力的就对了。 哎、欸，我的朋友很多嘛，我朋友很多，对，那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哦。我跟你讲，这位袁姓袁康介嘛。你看，就这个就是他的英文名字，这是他脸书，就康介，康介他的名字。然后他以前就会帮高宏安写那个，这是他粉专贴文。然后高宏安帮改说，可不可以帮我改成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说好的好的，已经整编完成，怎么马上贴？所以他是可以帮忙高宏安写那个粉专的粉专小编。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他2021年10月25号，他是那高宏安有讲说啊，哎那个。康介啊已经写了好帮忙写了好几个法案了，可是为什么这个法案都是挂在某位助理身上，因为他们有一个工作列表，谁写的法案会写在谁身上。然后其中一位助理就说哦，因为齁、哦、那个康介不是挂在那个高安办公室里面的助理，所以没他的名字、所以不能挂。然后所以高安就说那你就在 Google 表单里面新增他的名字写上去。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那个这位袁康介他一开始根本不是高安办公室里面的助理，他是民进党立院党团的 民众党立院党团 的助理，他一开始是挂在里面的，所以他其实是说谎，他刚刚说在高安办公室工作两年，其实不是，他是在民众党立院党团工作两年，然后他是挂那个党团助理，但是他其实就是一直会跑去帮那个高宏安写文啊、写稿啊、写什么，其实他们配置不一样，我不太确定说就是党团帮那个立法委员写这个有没有什么疑虑啦，但是看起来就是说他其实从去年就开始做这件事情了，然后呢一直到了今年的第一个会期，今年第一个会期那个高宏安的那个办公室齁，就是一个会期跑了四个法案助理。 哦，我不知道。离职的就逃了四个哦。 对，第一个会期我是不知道多超啦、但是一个会期跑了四个法案助理。然后那个这位袁康介诶、他就说那他想要去应征，所以他才会从那个党团助理就是改挂在那个办公室助理。才挂过去，所以其实他才过去高安办公室那边做几个月而已。 哦，你说今年才去的？ 对，今年才去，他前几个月才去的。所以他说什么两年根本就误导大众，他其实才挂几个月，更还轮不到他扣薪。所以他就是个，他一直就是个混淆视听。那我今天早上有把这篇文章贴出去以后呢，那刚刚就是 TVBS 其实有更正，有更正。所以他一开始讲说国会他本来在高宏安办公室待两年多，然后我踢爆之后，你看他们也是这样算是有良心嘛，他讲说那个是立法院工作两年多就改过来了，所以算是 不敢改党团， 他们也不敢改， 对，就改成立法院，所以算是有良心的媒体 大，大街造谣，小巷更正，也算是有良心嘛，好不好？ 因为他们有一点像是误导了，所以本来这个乡民有在办案，乡民的办案，他们本来还误以为说是不是明细当中那个捐第二名的29万的这个 C 助理，但其实后来发现啊，你看压力的灾啊嘛，根本就搞错人了，对不对？ 对啊，其实我去对那个赖群对话记录就知道，他其实是根本没有挂到他办公室。然后要故意说他在那边工作两年，其实不一样，他领的是党团的薪水。嗯，然后顺便讲一下，就我昨天在上三立节目的时候，上到一半啊，因为我一边上节目一边滑手机一边发文嘛，然后结果高虹安他本人就跑来点我赞了。 哦，他对你很有爱耶。 没有啦，其实因为我最近这几天一直在跟高虹安的助理、前助理们一直聊天嘛，然后有些助理就会跟我感叹说啊，哦，以前他们高虹安很就是注重上吹哨者法案嘛，然后那个时候他们帮他写的草，因为很多稿都是小编写的嘛，写完他高虹安都要求加上什么，要什么里面内要加上什么吹哨者保护啊怎么样都要加，想到现在高虹安竟然变成这个样子，然后我就这样写一篇文就说那个助理们在感叹啊，然后高虹安的某位助理小编就跑来点赞，可是我想到他的心坎里了吧，还是这个可能是他的求救讯号，说对你说的对，我赶快点一个赞。不过他后来就是点完之后被截图之后没多久，他可能发现 又收回了， 他就收回去了。所以那个高虹安委员，希望你大人有大量，不要扣他500块薪水好不好？谢谢。 好，来这个猫猫刚帮我们爬书齁，有一些本来网友以为误以为是谁的齁，原来他的民众党之友齁不是浪得虚名的啊齁。来，余韶老师我们看齁，因为友台他出现了这个访问，可是访问里面啊齁，我为什么讲说他是在哈咯，因为他搞不清楚状况嘛，所以后来才会有猫猫讲的 before after 嘛。他说他在国会办公室，在高虹安的国会办公室2年多，本来新闻是这样写的。好，我都没有遇过要回缴的情况。那后来呢？发现说，出包啊，哈，根本不是这个样子。他改，叫这个友台改了，哈，他是在立法院工作2年多，在立法院工作跟在高虹安国会办公室工作是不赶快的呀，哈。而且呢，我们来看看哈，你是走你讲的话加委婉讲的话，是安怎对不起来哈？我们看高虹安自己怎么讲的哈。高虹安讲说，助理加班费上缴公积金，是办公室几位干部体恤国会业务非常繁重又辛苦，自掏腰包赞助的，有没有赞助？有嘛，齁，而且自掏腰包赞助之后呢，这公积金到底是谁在用？一看就是委员在用啊，委员洗头，委员吃早餐，委员还买了很昂贵的咖啡机，都要来报欸。齁，来，余韶老师。 先不要怪友台哦，搞乌龙啊！最坏的是视差猫，他昨天太早睡哦，所以我们一开始的资讯啊，基本上也是 before 之前啊。但是啊，现在关键点在哪里啊？有关于助理公费的这个部分啊，就两个嘛，有没有公积金？然后公积金有没有挪为私用？应该有三个啦。还有呢，这是不是自愿的行为嘛？出来洗白的人呢，想要玩逻辑上的釜底抽薪，什么意思呢？好像这个公积金呢并不存在哦，若也有的话呢也是委员赞助的哦，如果是这样子就没有公积金私用的问题嘛，那些啊所谓流出来私账就呼应了高虹安所说的，那都是被篡改的 Excel 档啊。可是啊，第一个矛盾在哪里？贵雅已经告诉大家了，高虹安第一时间是告诉大家，之所以设立公积金制度是因为前委员某位助理带来办公室的啊，到底有没有公积金？老板跟啊助理的说法就不太一样嘛，你的釜底抽薪之计哦，搬了砖头扎自己脚，这第一点。第二点呢，我更 care 时间点，你们要洗白是不是？有几个时间点哦，你们都装聋作哑。第一个，林根人吹起呢反击冲锋号的时候，你们人没现身。第二个呢，雨韶老师说啊，你们派一个人哦出来讲啊，或两个出来讲，只有那个公卫文呢出来讲，其他人呢没出来讲。第三个呢，当呢上报还有进传媒巨细靡把明细都拿出来的时候，你们还不出来讲。当视察猫啊基本上掌握一切的时候，你居然呢视若无睹，而且呢还叫网军去洗他版，我都有追踪哦。这个时候呢都还不出来说话，为什么？直到林冠年，直到 A 先生才出来要洗牌，为什么？ 因为前面呢、哦，他们都可以误导视听，说我、哦、那个都道听途说、啊，明明四叉猫的资料，明明传媒的资料，明明林个人资料也是生喉咙，也是啊助理给他们嘛。但是呢，他们有自己一套说法啊，那些都是旁观者啦，那些的掌握资料是假的。直到林冠年，直到 A 先生，他们不处理也不行了，为什么？再笨人你就知道，这叫窝里反，这叫自己人嘛，这不能再推卸给啊四叉猫，说四叉猫拿到资料都是被喂养的，弄 gay 啦。所以说呢，这是时间点上的差别。第二个时间点上的差别呢，他们这群人一定也觉得自己很聪明啊。哦，对手先发制人，我们后发制人，看看呢他们讲的大概有多少。我觉得这样的想法真的很天真。为什么？这几个助理要帮老板洗白呗，你所知道的可能呢比人家爆出去的还要少，别人所掌握这所有细目琳琅满目，你知道的最多就是你自己的部分，或是呢你们三个人沟通讨论，或者像四叉猫爆料的去律师事务所，是不是哦，讨论出来的结果，哎呀，这是四叉猫说的，我有引述啊，所以要告不是告我啊。对，所以呢第一个是啊，第二个重点是什么，你们这个后发制人会让他觉得有一天真出歹劫的时候，这叫串供做伪证，做伪证。黄帝律师讲过了、哦。最后一点是什么呢？最后一点我要说的是啊，退一万步啊、哦，第一个到底有没有公积金？其实有公积金。嗯。第二部分是呢，退，我刚才说退啊、哦，了不起，你们只能证明我们基本上不是被胁迫的，我们没有缴，但呢？不是只有你这份片面的说辞就成立哦，只要其他人被胁迫有缴，而这部分呢真的是高安挪威自己用的，你们这种洗白有什么意义呢？还有我刚才说的，别人掌握的比你多，剪掉的呢掌握的是比较完整的25个档案，你们现在呢这种呢三个人三人成五片面说辞这样的说法采不采信？最后一个关键的一点，哎啊他，你们如果真的要帮老板说话，好、哦，啊，为什么不用真实身份？我们今天猜了半天，有三个前助理、现任助理，我们还用各种比对方法。有人说那个两年来的只有那个 C 先生，又有人说呢那个是新进的，所以他搞不清楚状况。如果觉得帮高安说话理所当然，你们就不应该像吹哨者一样。 对，他为什么要变音呢、啊？ 吹哨者变音的原因是因为吹哨者压力很大嘛，吹哨者怕被追杀嘛，吹哨者心生恐惧嘛。你们压力大什么？ 压力很大，因为要说谎啊。说谎压力不大吗？ 换坑更坏嘛。那我说的地方是，你们如果觉得坏人都是我们这些人，你们才是正义的一方，那 NG49 每个人就没有戴面具嘛，直接告诉大家，我才是西主任，你们猜错了，我就是一个党团助理。为什么都还要变音？为什么出来时间这么晚？再笨人都知道啊，我刚才所说的你有道康嘛齁，这些在未来齁都可能要负担法律责任，法律的责任，所以你们就要再想清楚了。 对啊，如果说他有心想要抢救高虹安的话，为什么不能够？我觉得疫情期间其实很多人受访也都还是挂口罩，没关系。但是连戴口罩讲话都没有。然后你说啊、你是什么助理？你就算写 U 助理，我们也没关系啦哈。可是他不露脸又变音，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奇怪的点哦。我们来看哈，因为高虹安他是涉嫌诈领助理费这一块哈，跟他的男朋友北检分他自案正在调查中。那高虹安自己的反应是什么？他说检举人有提出这样的一个告诉的话，那原告被告的关系在这个案件里面有供他不供，反正就是不是检调现在说有罪就有罪，因为还要再去调查下去。他显然还是觉得说王警官今晚这样供到1126之后再看看。那柯文哲讲说蛤，被列被告哇，什么时候齁检调动作这么快？可是譬如说不一样哦，譬如说列他自案表示不是很明确的案子，有人去检举当然就要正常呈案，也就是一刚刚就进行案哥齁，柯文哲给我说诶速度耐家你妹来，一三哥我请教齁，因为我看到你有一个很大胆的建议啊，你的建议是说你认为民众党团应该要告的不是那个助理 A， 是 而是应该要去告 候。 高虹安，啊，你的想法是从哪里出来的？ 我想这两天哈，党团说我记错当初所谓柯文哲坚持要捐两个助理这件事嘛。但是这两天党团的说法其实是我在提醒党团的记忆，不是我记错了，因为他们的说法其实跟我的说法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 就是党是有一个助理，就是负责由每个立委聘任之后借调给党团，在党团工作啊，这个是有的。然后另外有所谓的立委的责任额、募款责任额60万，这也是有的。然后是不是有这个会？有讨论这个会啊？讨论之后没有做，当然没有做啊，直接捐两个助理给， 那就 直接违法了。所以我们才怕他违法，所以当初就是我们怕他违法，这样子违法，所以才修正为。 哎，你们前后争执了多久？ 将近讨论将近一个月，我相信大家如果记忆都还没有，因为立委就上任了嘛，就民众党的立委的聘任都到了一个月后才开始聘任，就是因为这个内规，就党内的这个党团、党部跟所谓的立委办公室之间的这些协调的工作没有完成。 可是有一个问题，立委都不敢聘，因为柯文哲执政哦，他就是雍正哦，他是皇帝哦，什么汉高祖什么的哦， 对，所以他 那你们怎么敢跟他讲说？ 那个报告皇上，安内美塞，所以才用的这个方法嘛，就是说这个方法也是把两个助理好捐给党部跟党团，但是用了一个比较合法、对外说法也比较好听的方式来去处理他的坚持嘛，好，所以后来他们其实今天所有的说法都是我的说法，就是有 对， 有立委的募款责任额，然后有一名助理啊，在党团里面工作，我是比较。佩服高鸿安，所以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高鸿安那个内账。为什么有一个助理是挂50000是零，然后在 A 先生说他这个就有可能是那个借调嘛，所以我才说高鸿安必须去柯文哲解释清楚，是你柯文哲建议的或者柯文哲推荐的，你不认，你认为就是柯文哲的，所以你就故意把他写零。所以我也觉得我蛮佩服高鸿安的啦，他本来是应该捐一个助理到党团工作或跟负责党团联系的，就刚才四叉猫讲这个袁康介，他不止没有吐这个，他五万写零哦，表示没有这个人哦，啊，没有领他的薪水哦，他不止没有捐这个人哦，或者是捐的我不知道啦哈，就是要检调查清楚， 看起来好像是反过来，党团有一个助理在帮他， 党团有一个助理在帮他，袁康介，所以我就高鸿安算厉害哦，算厉害，就是人家是吐一个要给党团的，就他还是在党团里面挖了一个， 这个人走到哪里都可以占别人便 宜，所以这件事情我才说他，你告诉 A 先生只是证实了这个制度，那这个制度有没有违法也是法官去判定的嘛，啊，事实上是有没有这件事，是有这件事嘛，党团最近的记者会也都证实有这件事，所以你告 A 先生不是因为你们认为说你的名誉受损嘛，那你告 A 先生是为了名誉受损，其实是因为高鸿安的内账显示了一个有50000的助理，那但是却挂零，还凸显了所谓的助理借调的这个问题，那应该要告也要告高鸿安啊，那讲白一点，今天不会这些吹哨子不会让民众党，假设你真的很面对这些吹哨者，早就发现这些吹哨者，我相信这些吹哨者应该都有向党内的人提过啦，只不过他们迟迟都不去处理，到了选前这个时候，现在已经美户期啊，你知道，人都提去剪掉啊。其实你怎么吹哨者，这些被委屈的助理是不会害到整个民众党，会害到整个民众党的是高鸿安本人。所以会灭团灭党的都是高鸿安，不会是这些吹哨者。 嗯哼，刚刚讲到那个猫猫要， 对，我想补充一个小八卦啦，因为那个袁康介一直没有事没事就跑去那个帮忙那个高鸿安写那个草法案啊，好写脸书啊，所以那个时候的那个党团主任，也就是陈婉慧，他现在跑去宜兰选县长的那一位啦，他其实就是不太开心这件事。对，所以就是他们听说之间就有一些 不愉快， 不愉快。 所以我说高鸿安蛮厉害的啊，本来应该吐的，结果还说一个。 这个他很厉害啊，连民众党党团都敢呛，都敢啊偷，或是呢都想贪小便宜，这已经不是资策会的事情了，这已经不是立法院的事情了啦。 来，义善跟我再补充请教一个问题哦，因为你说前后齁为了这个事情沟通了一个月，包括助理的这个聘请都延宕了，对不对？ 对，没错。 那我想要知道的是说齁，你们在劝皇上的过程啊，因为应该要有法治观念的嘛齁，那柯文哲你在跟他沟通的过程，你有觉得他有法治观念的存在吗？ 我觉得就像他说的嘛，他们认为理工人不会做坏事嘛，但是 理工人通常不太懂法律。我说真的，他们对法律的认知，他们觉得啊，反正助理就是都我可以用啊，啊就是我是党主席，啊党团是我的，啊立委都是我聘的，啊所以立委的那个钱助理都应该我可以整体规划、整体指挥。那个所谓的法治观念就是，尤其柯文哲一直都所谓的什么军机处啦，哦，那个什么我是政知道了啦，不是说那个节目 不一样的政， 好、哦、是他的公文里面写政知道了，他是觉得他是康熙嘛，是觉得他是雍正嘛，所以他都觉得哎，这是我等于当出力啊，我下面爱五家 Q 家发如绑掉哎啊，但是我们还是努力的劝他说，如果你这样直接做是有违法的疑虑的，所以他才勉强到最后形式上你至少形式上要做到符合法规嘛，那你可以说啊，我推荐的我来决定，但是由立委来聘任，至少在程序上你要走合法的路线，你不能在程序上不走合法的路线。 因为柯文哲不是动不动就会暴怒吗？ 有邓德华不？ 哦，你问我那个开会邓德华是苏雄的代志 啊？苏雄的代志哦， 苏雄代志常常发生，因为他的脾气，其实大家都知道嘛，他在不要说在内部会议的，他连在议会都可以拍桌子啊、哦，还被那个哭手好多次，对。一开始当市长的第一次面对议会的时候，面对这些他说没有读书的议员，他说的、 对他说的 然后没有读书的议员的时候，他就连拍三下，对不对？吓到所有人。所以他个性就会，他其实常常开会的时候都要生气的时候，他都要退场，避免自己生气。退场的原因是他要去吃药。 好， 因为他 降一下血压什么的， 对，他降一下吃降血压药、啊，所以他其实是一个脾气不太会控制的人、啊，所以在这个过程为什么我们会拖了一个月，就是他很坚持嘛，那我们只好不断的去磨，不断的去说服他接受这个机制。那还好我们当初有坚持说一定要有一个合法的机制， 对、啊， 否则如果直接吐的话，那非常危险。我还是要说，民众党四个立委，我相信他们都有吐，因为现在唯一问题是高鸿安为什么内账上面写零嘛。好、哦，那、啊、而且不只是写零，有没有这个助理，我们应该不知道嘛？有5万块零，那没有，还不只是有没有这个助理不知道，有没有捐这个助理不知道，他还从党团里面去偷了一个助理，以四叉猫的说法是偷了一个助理。 好，来因为齁、哦、义山哥提供我们一个这个观念，我觉得齁、哦、如果按照当初立委改义委委啊齁、哦、那现在民众党团应该要告的就是柯文哲了嘛，因为柯文哲才是那个违法的始作俑者嘛齁、哦、不过后来折冲之后齁、哦、应该在法律上面免给我们可以当贵官啦齁、哦、来文琪哥我请教齁、哦、因为你过去是国民党的发言人嘛齁、哦、那我请教你有当过助理吗？ 我当过助理立法院。我一开始出道的时候是立法院的助理，没错。 啊，你有吐钱给你的老板吗？ 那是不可能的，所以我才说这个案子基本上一开始我都不用讲太多的大道理，因为违反人性嘛。 对， 因为我有劳有得。就上一次我们在贵雅节目， 但是我请教的是说，因为这个是大是大非的问题嘛，哈。可是奇怪的是，哈，国民党还是觉得说选举就是选举，选票最重要。所以呢，像是朱主席啊，齁，他提到这个相关的问题，齁，问到他说，欸，这个有已经就是被列为被告啦，齁，高鸿安的部分跟他男朋友，他说其他候选人造成个人的问题，由司法机关去做查个清楚。国民党在这个部分，齁，你看，若是民进党的话啊，齁，一定没跟做歹听的。但是对于高鸿安这个事情啊，齁，齁，从头到尾都非常温和呢。哦，感觉就是呵护有加呢、 啊。这就很正常，这个政治你可以说他有老油条啦齁，我觉得这个我也不否认嘛，就政治人就是这样。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高鸿安最重要还是回到一个原始点，就义善哥讲的。所以这件事情其实就是要说清楚讲明白。但是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们再次确定了柯文哲有一句话可能没讲错啦，垃圾可能真的不分颜色嘛齁，每一个人你本来希望新政治新文化就好像大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是我觉得高鸿安 我有说的啦，白色比较容易脏啦。 对，但是高鸿安在这里我觉得稍微，因为我是代表蓝营的色彩嘛，至少他没有说陈教授不用回答这个什么陈局长的，他没有说高委员不回答这个高经理的事。但这件事情我觉得又回到一个原始点，除了我们刚才讲说要说清楚以外，基本上他对自己的辩护我觉得可以理解，因为就法律而言， 无罪推定为原则，基本上我可以接受，但是他一定会替自己讲话。但是王定宇为什么我说得很好，因为你没有想到他把一个危机处理越搞越大越搞越大，所以我们才会讲说这个案子诚实为上策，千万不要演变成内韩国瑜的这种娱乐版，或是宋楚瑜的四个长辈。 我觉得你说内韩国瑜真的发生了内韩国瑜的事情哦。 其实 来今天有一个最新的消息是齁，高虹安他跑去新竹的世新大去报案。然后他说，我因为这个事情是怎么发生的我们不晓得，只有当事人最清楚。一次是六月的时候，他说他感觉到有被跟车，齁、哦、我塞车奇怪了，别弄几台一直搞到怼，齁、哦、那最近是这一次，所以他今天又去了齁、哦、他说就是有一个在跟车，他们也 test 说哎、欸、我开往前啊齁，我在路边停啊，我怎么样。都有感觉有一台车一直在跟着他、那因为齁、哦、为什么内韩国瑜会想到过去就是有什么追踪器嘛齁、但这次高虹安在选举已经离这么近的时候，那他有一个这个新的动作是这样，你会怎么看呢？ 我觉得就是说他不要想太多，因为这件事情就是他就是说清楚讲明白，所以刚刚我在上一个节目的时候我听说只有一个助理愿意出来帮他讲话，就是录音、 之前有一个录影的，然后这一次那个有台他的新闻是另外一个， 所以那个是不好欸、我的意思我先等一下我们再讲李中庭到底应不应该出来。我的意思是说、你既然这件事如果你学的你行得正走得稳的话，其实这些助理就像我之前讲的嘛，九天玄母要下凡了，你要用真面目现金身嘛，给大家看说我今天讲的话我为我讲的话负责，所以这些助理讲的话才会有公信力。第二个你看到李中庭，当然我先不要讲说他到底应不应该出来，因为他出来除非他能够口条很好，否则一般人的心理素质跟抗压性不够，他可能 会 我觉得这不是重点，重点是他讲不清楚。我给你看一个， 因为他有可能言多必失啊。 我们看齁，这个是11月16号永龄给李中庭年薪600万不合常理，记者去问。高虹安回答说什么这个我已经说过了，一切都是合法合规齁、都是有实质的劳务。啊问题是齁 ,11 月7号的时候他说李中庭负责我这边齁手机全天候的接听，以他的工作量加班报46小时都还嫌太少。这两边是矛盾的、 对，所以我的 矛盾 配起一共一共，所以我才会举这个例子，因为它是一个反差非常大的。我说一刚开始，如果从论文案、资策会案，他那时候第一时间的危机处理，大家觉得他好可怜，被打，被绿营打压，所以他往上反而越打越旺。可是到这件事情，你有发现他羞夸遭奸，所以才会越来越心虚。所以我说奉劝他。不管他的幕僚或是柯主席，这件事情要勇敢公开的面对，你说清楚讲明白，你就会怎么样舒服了。 好，来晃哥，跟车的这个事情是不是跟上次打点滴有异曲同工之妙？ 我觉得第一，有没有人跟车我不知道、可是你如果说就整个政治上，就是说跟选举有关的话，我觉得现在没有人有必要派车去跟他。你说国民党派人去跟他吗？不可能啊，国民党呵护高虹安都来不及了。那你说民进党派人去跟他，民进党派人去跟他干什么？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跟车的话，最大的可能性可能是媒体，可能是媒体要跟拍，有可能媒体是要跟拍。这是我觉得这是有极高的几率。那我觉得高虹安也不用担心，因为基本上现在不会有人伤害你。好，不会有人想要伤害你高虹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是媒体跟拍的话，我觉得你也可以跟他好好沟通一下，说你不要跟，这样危险啊，你危险我也危险啊。那既然你已经去报案了，我觉得新竹市警察局也该提供给候选人适当的保护。好，那该保护，该给候选人该有保护，我觉得都不可以少掉。但是你用这种打点滴或是说去报案有人跟车的方式，其实达不到你想要的目的。好，因为这些事情都无法改变的一个事实，就是大家对你的办公室的助理费跟加班费有极大的疑问。其实我补充一下，我真的提醒一下高虹安的助理齁，刚刚赖委员瑞龙给我们拿我们看那张薪资表齁，除了高虹安有签名之外，助理都有签名齁。助理都有签名齁。 对。 助理签名，你签名在法律上叫什么？来大家看齁，这个你助理请领的时数都有签名嘛，对不对？薪水都有签名嘛。这在法律上叫什么？如果这个案子是贪污的话，你们如果去掩护高虹安或配合高虹安的说辞，你这个叫共犯哦。 对， 因为你签名哦，你会变成共犯，你会变成贪污案的共犯哦。那共犯的话，虽然没有主犯判这么多年， 但是关下也挺吓人的哦。所以我觉得我真的奉劝这些助理啊，不管你是已经离职的前助理或是现任的助理哦，当检察官问你的时候，我不管这几天高虹安是不是有跟你们讲要怎么回答，或是他的办公室的某些干部有告诉你们该怎么回答，但是我给你们最良心的建议，也是对你们最好的建议，就是如实回答。嗯，你是自愿的，你是被迫的，情况怎么样？如实告诉检察官，因为你们在薪水单上面都有签名。签了名就代表什么？你不要跟我讲，因为大家都成年人，你不要跟我讲说你是在非自由意志下被迫签名，检察官不会相信的。那你如果签名，你又配合这个犯罪者或者嫌疑人的说法，你可能会变成共犯。那你不一定能转成污点证人，但是至少要确认自己不要变成共犯。你变成共犯的话，你可能这一辈子大好前途就毁掉，因为你只要有贪污前科，你将来从事任何公职，你想都别想了。 嗯嗯，那个会对自身的影响是蛮大的啦。 那是一辈子的， 不要像是之前那个是高雄的议员嘛，国民党的陈翠鸾，他出现的状况是十四个助理都愿意帮他做伪证， 说我们自愿的，对， 做伪证哦，说哦我们是自愿，然后这就被踢爆了嘛，齁。那后来的状况是，如果你做伪证，当然你自身还有一些相关的这个法律刑责是必须要负的齁。来，玉山老师，我们其实齁，焕哥那本借我啊，我们给你的伴手礼。 来这本。 我们呢每天呢齁，来宾我们都附上这一本啦齁，这一本就是那个内脏的部分啦齁。因为就是几块一块钱的这个购物袋嘛，六块钱的这个白包的信封套齁，然后包括洗头啊齁，黑糖姜母茶齁，生理用品啊齁等等的，反正呢委员想要报什么就可以报什么。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发现了一个很特殊的联想齁，感觉上好像跟在柯文哲身边跟他友好的人都有这一种贪小便宜的癖好诶。来，余生老师。 跟车的部分我补充一下，我是真的被跟过，但我真的没有报警。为什么？乌龙一场。因为在快速道路上有人拉下车窗跟我挥手比一下，我看他凶神恶煞，我立刻开走，结果他一路尾随，然后呢我越开越快，他也越开越快，直到红绿灯我停下来，他真要走下车咯，我嘴乖啊，已经来不及了，翘车窗笑得你还都下，我巴你喇叭是你后车门没有关好，我吓了一跳，乌龙一场。 原来是这样， 原来人家是好心人士，好不好？搞不好你遇到的是你的粉丝，你的铁粉，基本上很关心你。 因为他想太多了， 对对，你不要什么东西就推给国家机器嘛。有时候人家可能是好心，也可能像焕哥说是媒体。嗯，刚贵要讲的，我觉得非常非常讽刺了。我特别做这张手板哦，柯文哲在中间嘛，因为之前我讲过，他说公款私用很正常，高安的这很多的不加赘述。这位呢是前台北市劳动局长陈信瑜嘛，请假王，但为大家说明一下，他哪些东西去报他的特资费啊，特别使用费，十块钱的发票，还有呢，109年2月期间呢，买55块的豆花慰劳同仁餐饮。 等等等等，55块的豆花是只能吃一碗不是吗？ 加点吹吧，刚不讲了吗？ 一碗， 对对，大概就一碗吧。嗯，可是明眼都知道这个是一个人吃的嘛。可是他就是硬凹说这个请同仁餐饮，休假日239块，在新北市某连锁量饭店慰劳同仁餐饮又来239块，要慰劳同仁劳工局局长办公室啊，人应该不少啦啊，至少有10来位。239是吧，买2条吐司为了大家吃一吃。还有什么呢？某周日以这就是比较多了，1280元为了同仁餐饮，但是呢发票开出来地点给高雄，因为他是前高雄市议员。 对， 那这让我想到的是什么？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难道进科者贪吗？十块钱，239块，还有琳琅满目哦，还买红酒的钱，为什么一个是局长，一个呢是奔吹的委员，都这样子？难怪啊，感谢四叉猫啊，现在有四叉猫真好，直接看这又是四叉猫粉砖我抓下来的。今天最新的台湾桥头地方检察署新闻稿，本检察署侦办市议员候选人陈叉叉，这是民众党的，等人涉嫌以参会形式贿选。难道这个党不是说公开透明吗？不叫新政治吗？告诉大家要做这些无偿以每桌新台币8元的代价，宴请13桌约130名选区内具有投票权的民众贿选，基本上被起诉。 民众党一个不分区委被起诉，然后呢是个市议员参议员被起诉，但是啊，各位啊，高鸿安的网军啊，到现在也没有在休息哦，这是网络上抓下来，非常有趣，模板都一样，好几个账号，但是呢，你看这太好笑，我怎么觉得高鸿安讲话很有条理，论述很清晰。11月18号，今天啊，13点46分，隔一分钟又来了另外一个账号。他可能是啊，一个人有很多账号，他们这么快切换有够快的吧？我怎么觉得高鸿安讲话很有条理，论述很清新，但是啊，同一时间不知道啊，是看不下去，还是啊，要一来一往流量才会高哦，搞不好要切换另外一个账号，那个自爆记者会从头失控到尾，清新个头啊！就这个人根本不一样。人家两个的人寡而不烦吗？在短短的一分钟之内 ，PPT 的这个版连续有这几个账号，我怀疑什么？自导自演嘛，自推流量嘛， 少这很正常嘛。林伟峰也是在干这个事啊， 我就知道 很正常啊。之前是他妈有讲过郑宝清委员的那个 對對對都很正常啊，蓝绿攻防啊， 不是不是，对不起哦，两个最大不一样的地方是哦，林伟峰的那个、哦、基本上他有在反串，他反串过头的这部分我们也谴责。这个时候带风向是什么意思？ 这个有点像是机器人在写。 对对对，第一个在这个时候帮高鸿安是什么？因为高鸿安都没有讲清楚，都没有说明白，开了记者会呢，基本上我说我才是 MG149 主持，我教他怎么做的，结果他有讲清楚吗？没有。啊，那个自爆记者会嘛，从头失控到尾，我还没有时间往下看哦。我猜这个 SPDY 啊，下面就能推他说1450又来了，这就是典型民众党网军操作模式嘛。我讲哦，大家不相信，但有个人在微笑，笑得很开心，我就认为呢，他是专家，这就是视察猫啊。 我想说，身为一个前 PTT 站长跟前 PTT 八卦版主，想说讲一下好了，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有在 PTT 上面抓网军的习惯啦，就从以前当版主的时候就在抓，但是就近期内我抓的其实很多都是台湾民众党的，包括前几个月有抓到说有一整群那个北市府的员工上班时间就是在帮忙推啊，不过那至少还是真人啦、啊、就是现在其实有越来越多就是他们直接是用程式去推的，然后用程式去推其实会发现一件事，就程式推它只要有一个没写好就会造成大量的失误。举例来说，像今年年初那个林长佐事件，那个我就有抓到林长佐事件，那个时候要罢免林长佐嘛，结果在那个时候就有一个人贴了一篇那个林长佐的新闻，然后下面一堆网军要去攻击，可是可能他那个设定没设定好，变成所有的那个推文都变发文，所以就造成说一整排的账号是发空白文。哦，对，因为他设定错了，然后就一堆账号就空白文空白文空白文，但不是在下面留言，就变一整堆空白文。好，可是其实这个东西我有慢慢的去找这些账号的原始主人，他们都说他们是被盗用的，都是可能就几个月没，像有些是说他生小孩比较忙， 很久没有登录之后， 好久就被盗用走，然后他就想说就账号嘛，没有就算了。那我也有请他们去报， 土墙下方不停有土石掉落，接着整片墙瞬间坍塌，短短 那最近就是过了快一年的时间，当然最近这几个月其实他们有回报说最近的状况，他们说就是有找到疑似的，可是对方不承认，甚至有说什么那个有找到一个那个 WiFi， 房东说是租给七个房客用，七个房客都不承认，那你就不知道是谁啊。对，所以就是到最后就是最后几乎都是不了了之啊，就是你找不到哦那个网军是谁，因为其实很难找，因为你如果共用 WiFi 的话，你不能说这一户共用 WiFi 我就得查你每个人的电脑嘛，对不对？这是找不到的，但是确实是有那个网军在洗，而且最近就是抓到蛮多，以前我要说啊，蓝绿都有被抓到过，这得我得承认了，但是最近就真的台湾民众党们蛮多被抓到的，尤其是你就看到、啊、前几天那个假账号、啊、就是他也攻击激进党，也攻击国民党，也攻击民进党，偏偏民众党没有攻击、那应该就是哪个阵营的应该就知道了，所以就是最近选举期间就是网军蛮泛滥的。 好，来我们来看齁，因为高鸿安昨天啊他 当然很多争议我们希望他可以厘清了齁。那我想说他既然接受了馆长的直播访问，那可不可以讲清楚一点齁、我想太多了，我太天真了齁。反而是呢他自己的锤啊齁，他就说呢我在当学生的时候齁，我领过市长奖，那时候的市长就是马英九，有这么一个死亡之握造就他现在政治生涯才会这么样的可怕。我们来听听看， 是学校，然后后来就是在国中的时候，就是有得到那个市长奖，我还跟马英九颁奖，对、okay. 当时有握的死亡之握，死亡之握， 死亡之握， 所以不知道是因为这个原因影响到现在的政治生涯这么的可怕。 其实当年能够从马英九前总统的手上来收到这样的一个市长奖，然后其实真的是一件蛮光荣的事情啊。那昨天晚上因为要自嘲的关系，所以讲了一个不得体的冷笑话，我昨天晚上其实也自我回去反省。那我觉得在这个部分的话，我真的没有意思要冒犯马英九前总统，所以我在这里也是对于马英九前总统还有他的支持者，我感到相当的抱歉。 然后就像高宏安说、啊、 好，谢谢啦，谢谢，我们现在赶时间了、 哦、这事已经解决了、 哦、那你会接受他道歉吗？ 不好意思，谢谢， 已经 来， 已经 过去了， 你不要报道。 哎呦，你看哦，高宏安怎么对人哦，跨管不跨给，为什么死亡之握这件事情马上道歉？卡点我有徐巧芯，有今天早上的8:09，然后跟这个巧芯说马办的电话，我要怎么样跟他们联系哦？然后在10分钟之后，8:19就已经联系了哈、哦，改一个啊，系列系列哈，我这个是不得体的冷笑话啦，差别蛮大的。之前哈、哦、有没有塔绿班这个严不严重？ 严重啊， 他有道歉，可是 他宁愿在家哭一个礼拜，就是不道歉。 来，瑞龙委员怎么样来看呢、啊？哈，高宏安为了这个死亡之握这句话，他大动作的哈，因为其实包括这个国民党的立院党团总召曾铭宗也骂他哦、嗯，你这个发言极度的不理性也不恰当，我劝你要出来道歉啊，道歉的真的非常的快。 对，因为高宏安现在他的支持者里面哈，蓝营算是他重要支持者啦。那你等于对马英九哈，这也算是蓝营重要的一个指标人物了哈。你对他讲死亡之握，一般通常网军民间大家 人家在开玩笑算了， 你是政治人物，你要参选的人，你还要人家票的人，就你这样讲人家死亡之握、嗯，这个是非常的不合乎哦社会道理的，所以。他当然压力很大了，因为你最重要的支持者的精神领袖，你竟然痛骂他死亡之握，所以赶快出来道歉来止血。但是我要讲的哈，高宏安的问题都不只是这一个，因为他其实政治人物其实必须很谨言慎行，而且你必须让整个外界观感觉得你是一个适合担任副总官。就高宏安从几前大家记不记得他讲塔绿班的时候，还唱了个歌，大家非常讶异，怎么会一个政治人物当到个立委级的人呢，跟着网友一样，跟着网这样子在嬉笑怒骂，然后他里面还讲到什么绿等这种话。都是非常的具有攻击性，非常挑拨，这种都是非常不应该的。结果他反而出来，然后包括在之前的时候，对林志健讲，哦，不是像你中华大学夜间部这样子，哦，那种高高在上去攻击、去藐视的这种心态，哦，我觉得这个都是非常的不成熟的政治人格，哦，我觉得才会这样。包括林根仁当时这样讲，他说啊，你根本就没有当选的几率等等，没有人会一个竞选对手，没有人会把你的对手。用这样的话去公开的讲，哦，那几乎是在羞辱对手，在攻击对手。所以你看到，哦，包括这今天昨天讲这个死亡之握，你看到哈，这个高宏安本身他的人格特质真的出了很多的问题，哦，所以大家才会高度的怀疑哈。先不讲前面违法的事项，光你个人这样的人格的特质，恐怕当个立委、当政治委员大家就很担忧了，更何况将来要当一个市长，那高雄这个新竹市。市民信任吗？放心吗？ 好，来文琪哥，我请教哈，因为其实国民党刚刚我们有聊了哈，朱主席其实对于高宏安哈也不敢多加批评，对不对？那过去高宏安他其实已经得罪过韩粉了，在2019年的时候，这一次呢，2022他呢对于这个马迷呀哈也是啊死亡之握。那他为什么道歉齁，我认为他应该想的就是跟选票有关。 当然 啊，酸皮就重要。可是呢，国民党我要送一首歌给国民党啊。真心换绝情啊，有没有？那你怎么看？ 我应该这样讲，就是说我回应一下瑞龙哥的想法，基本上我也是持这样看态度啦。我觉得本来想说我之前讲过是不是像赌神一样年轻人，可是他第一次，各位记不记得学霸的时候的占学历的那个事件的时候发生的时候，我记得我觉得说难免潜意识有可能有这个想法，可是在这一次第二次的政见发表会的时候他又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突然就发现 哎，这人讲没听呢。我的意思说，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跟他讲说，你身为政治人物，确实应该要谨言慎行。可是就从这几次的发言，我确实觉得他似乎有一些东西是欠缺了某一个，就包含这一次的所谓死亡之后，我觉得他有可能是想要蹭馆长的那些年轻人。可是这件事情我们在看，就是肉麻当有趣，乔贵修贵桃啊，所以就有点。就是什么，就画虎不成反类犬。可是你看他会道歉这么快，或许他也还在想，因为你们没有讲错，因为他的票在所谓的新竹的沙卡都，蓝营的票是支持他的，因为很多人觉得啊，蓝的扶不起的阿斗，所以很多票跑到了高虹安。所以如果当他这样一讲的话，哇，那些人的当然跳脚。所以我还是觉得高虹安回到原始点。这件事情他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他的人生的一个人格的特质他也要重新的再训练一次。 好，来一善哥，我们看一个观点啦，齁，是这样的。这个是成大的电机系的教授李忠宪，齁，他说诶，为什么柯文哲待人接物会这样的不同啊，齁。他对蔡壁如是怎么样？快刀斩乱麻。在那个论文事件的时候，哦，你洗你洗，而且呢其实早上出事的嘛，齁，那很快的齁，傍晚的时候就已经跟他讲说，这个你不要做了，我们要把谁这个扶上来，星光小公主嘛。可是呢他发现啊，怎么高虹安已经卖代级一言不该叫大条啊，也已经被列为被告了。可是呢他说情节不知道比蔡壁如严重多少倍，柯文哲对他却是不离不弃，还愿意跟他开直播要巩固票源。是什么样一个因素？是壁如是我们知道说他过去是柯文哲身边什么写低词啊什么的，他是有差别待遇吗？还是你会怎么样看待这个事情？ 我先讲，因为刚才顺着讲死亡之握啦，也可以讲到柯文哲。就是柯文哲，我在怀疑是不是柯文哲跟他讲的梗啊，因为柯文哲前几天才跟馆长直播跟吃饭。所以有可能是柯文哲想的梗。为什么我要讲柯文哲想的梗？柯文哲很在乎死亡之握这件事情，从他当市长的第一天，因为市长是12月25 2014嘛，12月25就任，那1月1号就要升旗典礼了，他就要见到马英九了，他真的很着急的召集所有的幕僚说怎么办，要跟马英九握手。他就真的是会啊，看到会之后，就第二天早上啊，就这个照片非常经典，在年轻人说真的，在那时候，2014年，年轻人是很讨厌马英九啊，所以我必须说那时候马英九的国民党的一些问题，所以大家对于马英九是不爽。那见到马英九的时候，所以有了这张的经典照片啊，2014年八年前的经典照片啊，他拿了一支国旗 啊，手摇旗，然后用旗杆让他握， 跟马英九握手。他说他的理由是国旗可以挡煞。 哎、欸，不错， 他的国旗可以挡煞哦，所以他认为说我既然已经握有国旗，这样握手没事。 这个是说真的，当兵的人都知道啊，反正有那个鬼，军中有鬼故事，就是拿国旗来 国旗或国徽可以挡煞。 那个飞帽上的国徽， 红路有帮他讲话，红路说他握了习近平的手，习近平就都做三连任啊，这稍微帮他讲一下。 好，我要讲的是说国旗可以挡煞，所以可能柯文哲就可以做八年哦，可能是因为挡国旗挡的煞，我不知道了哈。但是我觉得。昨天高虹安如果是真的是柯文哲主席给高虹安的建议，高虹安马上第二天就道歉，也太对不起主席了啦。那但是说真的，这个在选战策略上是不对的啦，我们必须讲选战策略是不对的，因为毕竟现在很多支持高虹安其实是深蓝的选票，他们对马英九其实是有感情的。你讲这句话，难怪会马上为了票马上就忘掉主席的交代，死亡之握的交代，就马上撤回。 那我等一下再让你分析齁，因为猫猫也在等啦齁，他也有死亡之握的经验。 我也是握过啦，我也是握过啦，我在那个四年前握过，看起来一切上好，只是都嫁不掉而已。 对，没有，你最近一直被告啊。 哎，对，一直还好都不成。但是我要帮那个高虹安讲一下话啦。高虹安其实一直是要偷偷暗示说他其实是有拿到市长奖的这件事。他其实讲话就讲哦，我 要偷渡的概念被你们弄歪了，就对了。 对，就都是你们这些名嘴啊、网军啊、1450都带到那个死亡之握，就今天的新闻都是死亡之握，死亡之握，完全都没有 注意到重点，重点是他讲说他有拿过市长奖，对，因为他一直在炫耀从小到大各种 奖，他都匪逃匪了，还要在乎市长奖吗？ 大大小小都不放过，好不好？对，就你们都是你们一直带风向，都不挑他的市长奖，我帮他讲一下。嗯、对，高鸿安有拿过市长奖。 嗯，好好，来，玉善哥哈，所以回到就是说， 讲柯文哲其实在这次选举真的很帮高鸿安啊，我今天脸书有写嘛，他等于是赌很大了， 赌很大，嗯， 他其实是 压身家性命的， 一个月前。那个蓝白河新竹换台北沸沸扬扬，他几乎把黄珊珊说哈了，说了。那碧如姐其实那个论文他其实可以帮忙讲几句话，就不到一天的时间就叫蔡碧如会影响选情，就叫他辞掉， 嗯， 对吧？蔡碧如也说了。那这次高鸿安的事件把整个民众党的所有的立委几乎都拖下水，他还叫立委要出来开记者会， 要听他要声援， 就把民众党都说了。那这样一直赌下去，他可能连明年的总统大选，因为这样整个的形象，这样子高鸿安都会算在他身上。我都常说，高鸿安如果当选，民众党可能要痛四年，因为每天都要面对这些司法。民众党如果高鸿安落选，反而是痛四天而已，剩下都是高鸿安他自己的事情，我民众党不用负责。所以这次柯文哲真的是说哈了啦，整个说哈了。但是真的要拿，我真的奉劝，毕竟我们当过他的幕僚的，还是要奉劝党主席，真的那个你教过我的，就是为将者不要在乎一城一地之师，这是你告诉我的。那你告诉我今天要奉送给你的是真的没有那么严重，新竹输了，高鸿安输了，没有那么严重，不必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放进去了，自己一生的名誉。我要讲为什么特别讲这一点，他拿 MG149 来做例子，这非常不恰当的比喻，因为 MG149 不是公款， MG149 比较接近的是给台大医院的捐款。第二个， MG149 在2014年开会，你要感谢两个人，一个叫做蔡碧如，把你的公账的每一张发票整理得清清楚楚。 嗯。 第二个，你要感谢你的夫人陈佩琪夫人，因为我们都有参与那个过程，他把你家里的每一张发票整理得清清楚楚，公私分明。 嗯。 所以贴出来之后，说包含了那时候的质疑那两个立委嘛，会计师有一个 投诉类 似，对，那都查不出，他每天贴在那边贴一个月啊，他们也查不出任何的问题。我今天真的很想跟柯文哲主席说，如果你真的认为高鸿安没问题，你把他现在公开的一些账拿给你的夫人跟蔡碧如，你敢叫他们保证没问题吗？如果你说他们两个出来说没问题，说真的，我张一山愿意相信，因为我 MG149 我相信过他们两个。 嗯， 但是今天不要说他啦，连蔡碧如委员也说，我现在才知道看了那些资料才知道他现在是这么做的，表示他也不愿意背书嘛。 嗯， 那我觉得很重要的是，柯主席，你本来有很好的幕僚，蔡碧如委员有很多原本为了你，那你今天为了高鸿安几乎都赌下去了，真的值得吗？那真的要把民众党也真的整个赌下去了吗？ 可是义善哥，你是前幕僚的这个心情哈，你去讲这个事情，那我们想要了解的是说，内部现在还在帮柯文哲的有没有两派在战？因为你要继续把所有的身家性命都赌在高鸿安身上啊，哈！但我们已经讲了，这个其实是法律问题嘛，不要也被修帅哦。那是不是在民众党内也有分成两派激战呢？ 哦，因为我现在离开民众党，虽然我不能代表民众党，但是我相信，你看现在有哪一个民众党？我不要讲县市长啊， 跟 县市长毕竟都是立委嘛，有两个。那哪一个议员现在出来说我支持高鸿安的？ 没有 任何一个小鸡。现在高鸿安是整个网络声量最高的哦。 嗯， 如果你要蹭声量，说真的，议员蹭声量是很重要的。 没人敢。 我要讲的是，民众党哪一个议员现在会跳出来说我支持高鸿安的？ 嗯， 如果有一个 板桥那一个了，应该 那个人他没有，他不敢哦。 他的助理， 我以为他有。 最他的助理，他现在都尽量的避免提到高鸿安，因为很简单。会影响到，因为民众党的这些议员，因为说真的，这些都年轻人居多，我们不管他以前什么背景或什么资历的，年轻人居多，他们也必须靠的叫做年轻人的游离票。 嗯， 那今天为什么他们如果要游离票的话，就努力的蹭高鸿安就有了。如果高鸿安真的是正面，真的是对的，那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愿意出来表示他们认为这件事情也是错的？ 我跟大家讲， 有人在蹭高虹安，但是不是选举的人，是人力银行。 有看到这个 。五一八人力银行哈，这小编也是厉害了。 这一定是1450。 他真的有抓到14个的哈，因为呢，他就说，哎、欸，高虹安有一连串的争议。那高虹安不是曾经呛过记者哈，什么违反劳基法？例如嘞。他就把他举了4个点哈，包括你如果迟到的话，马西北当靠薪水。这个小编得分来换哥我请教齁、我们要从这个民众党里面内部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因为蔡壁如齁、他现在没有当这个立委了，可是他最近受访的频率算高，对不对？那受访频率大家一定会问到有关于那高虹安的事情你怎么看啊齁，有一个部分齁、他先澄清五郎公，我是举报者，不是我，不是我。那他后面还有澄清什么呢？他在讲说，我的办公室我们没有那个公积金的制度，我不好、然后他说，哎、可能有一些零用钱，但是零用钱不是助理上缴的，是我拿给他们的。他现在是在怎样？是趁机在踩高虹安一脚吗？ 其实你去观察齁，民众党上上下下，当然基层党员我们不一定认识，我讲是在台面上要选举的人跟台面上有声量的人齁，除了柯文哲以外，到目前为止没有人帮高虹安讲话。蔡壁如我等一下再谈，连他们立院党团那天出来连续开了2天记者会，每一个立院党团每一个人讲的都是我跟高虹安不一样，虽然他没有讲的话，但是你听下来就是我跟高虹安不一样， 都是在切割啊。 对，有哪一个委员讲说没有啊？我们办公室其实有公积金，高虹安那个这样，我们立院党团都这样干，没有。好，所以呢，这你要说高虹安平常做人失败嘛，也可以啊。你要说他做的事情真的明显违法了，所以没有人愿意帮他背书，也对。好，那蔡壁如呢，很简单。他其实他可以选择不讲，他为什么要特别讲说哦，办公室有公积金啦、但是都是我自己出。他有时候政治人物讲或不讲都有他的意义。好，我就告诉大家蔡壁如为什么特意把这一点拿出来讲，因为当蔡壁如的论文被德明财经科大判定为抄袭的时候，高虹安带着另外一个人第一时间跑去找柯文哲，要求他逼蔡壁如辞职， 不然会影响我的选情、 对，没错。至于另外那个人是谁呢？过一阵子你就知道了。所以蔡壁如知不知道这件事？如果连我们都知道，蔡壁如当然知道。你说他心里有没有气？给姜东 A 啦，给姜波几关要气要弯啦。好、所以蔡壁如为什么故意这样讲？那柯文哲为什么这么挺高虹安？其实我觉得就政，他完全是政治上考量。我讲柯文哲这个人哦，我今天看一套套。柯文哲的字典里面没有朋友这两个字。他只有盟友，没有朋友。我曾经做 你说盟友的定义就是有利益就是盟友。 对，我这时候可以跟你许贵雅是盟友，但是明天我可能可以把你卖掉。这个就是因为没有永远的盟友嘛。我曾经做过个比喻啊，如果有利可图，柯文哲连他的太太跟妈妈都可以拿来交换。哇，交换利益， 这个就中了， 交换利益。他为什么那么挺高虹安？因为他需要高虹安跟高虹安背后的另外那个老板叫郭台铭。他需要高虹安是因为他希望高虹安能拿下新竹市，因为新竹市虽然不大，但市政府也有8000员工、民众党将来可不可以寄生新竹市政府？绝对可以，以他们以前寄生国会的手法要寄生新竹市政府，我想更外界更不容易察觉，因为市府组织更庞大。那如果高虹安当选新竹市长，郭台铭会不会很高兴？当然会很高兴。那郭台铭很高兴，对柯文哲选2024有没有帮助？当然很有帮助。所以这是柯文哲的盘算。你真以为他那么喜欢高虹安吗？未必啦。他就是完全就是为了个人的政治盘算。可是我要必须跟柯文哲讲，义善刚刚讲得很好，高虹安落选对民众党来讲没什么了不起的，因为 痛个几天而已。 而且原本就没有人预期高虹安能够选到现在这样，已经超出预期的。原本就没有人预期民众党在今年的县市长可以拿下一席的。可是高虹安如果因为你柯文哲力挺把全党赔下去，请问你们最自豪的年轻选民，20到29岁，就是助理差不多当助理那个年纪，也就是每天为了加班费 在很辛苦工作的那一群年轻人，当他们知道说原来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原来民众党主席力挺的人是可以叫助理把加班费拿出去捐的，你觉得这些年轻人的选票会不会跑掉？他一定会跑掉。所以我觉得柯文哲现在是在做真的是一个政治豪赌啦，他在赌高虹安这一关哎贵。好，好，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假设1126高虹安没有当选，然后接着司法开始展开动作了，开始搜索约谈甚至声押了，这时候你觉得柯文哲会怎么做？ 杰哥啊， 我贵雅，我跟你打赌一片鸡排。 好， 柯文哲一定是说啊，那过去的事那与我无关。我跟你讲，他绝对是，他到时候他绝对不会再挺高虹安了啦。他一定是这个样子啦。柯文哲他的为人就是从2014年看他到现在看了8年，其实我想很多人大概都有初步的了解。但是你没有错，有人讲说政治本来是一场豪赌，可是政治这个豪赌要建立在一切不违法的前提之下，你才可以赌。好，比如说我决定要选这个，我不知道会不会赢，赌一把，这个没有问题。你明知高虹安这个行为极有可能是违法，你还赌，那个不叫豪赌。我认为那个叫做不明就里，没有是非，没有黑白。 哦，因为讲到这个高虹安哦，哎，刚刚赌一片鸡排，一善哥，你是不是同样的观点？ 我如果我反而不想赌高虹安要不要当选， 不是， 我要赌高虹安有没有罪。 我觉得他九死一生 了，那个几率比较高。第二个是，如果高虹安没罪的话，可能我们是在座的人可以 没有。我觉得我们 成立一个冤狱联盟，有多少人被关了？ 对， 那全部都变冤狱啦。 真的， 如果刚刚这个案子没有问题的话，前面那些被判刑的、被起诉的、 被关的，全部都冤狱。 我换哥的点， 法律要重新 抓的不是说他到底会不会选上，我抓的是柯文哲会一脚踢开。我重点是应该是这一句吧，哈，鸡排的重点。那一善哥，因为你之前有跟我们分析过哈，分享就是说，2020年那时候这个不分区立委的这一块嘛，哈，你说其实他本来哈就是郭董比较看重刘幼彤，你是这样讲的对吧？因为你有讲过说，其实郭董应该是更。就是器重刘幼彤， 没错、哦。 那高虹安比较没有，可是高虹安昨天他跟馆长直播，他有讲到这件事情哈、哦。他的说法是这样哈、哦，他说柯文哲创了民众党，那问郭台铭说，哎，是不是你要推荐我们什么人选，然后就取弄了七个人的这个推荐名单嘛哈、哦。那他说我是因为这样入列的哈、哦，好像就我本来是破给啦，那不要变新牛啊。好、哦，他是这样来形容说他阴错阳差。那尤其是一件事情齁、哦、他每次必讲齁、哦、就是已经好几次我们都听到这个点了。他说那时候郭台铭找子弟兵上政论节目啊齁、哦、去大战了韩家军啊、那我就是一鸣惊人。所以呢有人就说噢、安内利齁感觉去当立委也蛮适合的、哦、因为他的口才不错。所以他现在拿这个东西齁、哦、跑给变新牛，你觉得他在讲这个点的分享是什么？ 所以那印证我的说法嘛，因为当初说真的，我们民众党或柯文哲主席都比较欣赏是刘幼彤嘛，好，后来是郭不让刘幼彤过来嘛，啊，说真的就不让刘幼彤过来， 只好接受 高虹安嘛，所以就印证我的说法。 所以柯是开口说他比较欣赏刘吗？还是说 没有？就是当初你看，我们一定不会说欣赏嘛，就是开名单的时候，我们就说、可不可以刘幼彤来做挂我们分区？因为不分区是名单上面会增加那个投票那个政党的票， 但 刘幼彤当然对我们来讲加分比高虹安多很多、所以大部分的中央委员还有中央委员都说啊，可不可以刘幼彤来帮大家来加分嘛？哈、所以那时候其实赖香伶挂第一名，反而不会是两个啦，一定。是一个，因为那时候赖香伶已经决定就是第一名嘛，因为一方面他在市府八年，也希望这个政党不要是，因为毕竟是郭董的人哈，说真的，当初民众党的时候还是要以民众为基，以本嘛，以民众为本嘛，所以希望是挂第一名是一个劳工立委，所以是以民众为本，然后第三名才挂，本来是要赖那个刘幼彤，后来就是郭董就不放人嘛，就是所以他说的半价嘛，就是好那给你们高嘛，那其实最后刘幼彤是有挂亲民党，这就是你又看到说郭董对于亲民党跟民众党跟对这两个主席的态度的不同，他最后的时候他是觉得他要大力的帮亲民党， 因为他觉得 说两个政党都可以上。 一山哥，我觉得可能观众朋友有一点忘记了哈，我今天有把部分区名单整理出来哈，你来看。 亲民党的这一块哈，第四名是刘幼彤啊，亲民党还有我们自己想属意的这个人选嘛哈，还有蔡庆瑜哈，也就是当时也是永宁基金会的副执行长嘛， 对， 那民众党的不分区的名单啊哈，有来我们看高虹安排名第三，但是你说的合理的推论是对，的确他对于亲民党是比较器重的，所以他把刘幼彤跟蔡庆瑜都放进去嘛，对不对？ 嗯，是因为蔡庆瑜挂第一名嘛，刘幼彤挂第四名。那以保障，因为女妇女保障名额，你只要过大概5%多，7%， 就 6-7%，就是大概就可以分到三席。 三席， 三席的话，就是两名女性就可以上嘛。那所以我们排高虹安是排第三名嘛，就是所以以那时候郭台铭的盘算是说，我希望他内心盘算，希望民众党跟亲民党都可以过5%以上，6-7%。甚至就是平均分，所以那时候其实他知道民众党的民调比较高，其实是大力的帮亲民党。 好，来，最后我们来关心有关于台北市的这个选情的一个部分哈。那台北市选情呢、啊，哈，其实昨天我没有让宇韶老师表达，我觉得很可惜啊。哈，昨天瑞德哥坐在这里，那重点是哈，蒋万安在讽刺陈时中说什么抗中保台 DNA 嘞，哈、嗯，说你在北一当董事的时候，你为什么去中国的宁波来做个交流啦？哈，那这件事情哈，瑞德哥就讲说，宇韶老师去过150几次的话，那已经是共谍等级了啦。那我请教哈，宇韶老师，今天我们看到是民进党团哈，他们有开一场记者会，医疗的学术交流也可以被抹成说啊，陈时中没有抗中保台的 DNA。那主要哈，我们记不记得蒋万安这个部分呢？我们最近聊到他的争议哈。有关于这个矽谷经验的部分扣分，因为他在矽谷当律师又被资遣解雇哈，然后还有这个他们到底在办什么样的业务？最后呢，这间公司哈也有这个歇业的状况。来，那宇韶老师，因为这件事情呢，蒋万安特别讲了哈，但是问题尴尬的是，最后回力标是不是又打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当然啦，有时候遇到一些深蓝红统人士哦，我们会有一些讨论跟论战。大家对常对我有指教的部分是啊，听说你去过中国大陆100多次，你每天也在喊抗中保台，你凭什么当台独当民进党的？我觉得这实在是匪夷所思，我只能跟他们回答，我研究中国的，我不去中国不做田野调查，我怎么帮台湾的民众当学术圈去了解中共？我每天都要讲20大，那我为什么不去中？我去中国做交流，开正门走大路，永远都有学术机构邀请我，而且哦，为了避免发生意外，我一定要要求他们出函到我的单位，不论是学校或是政党，这叫做对等嘛？交流如果是对等呢，我不知道国民党的这些朋友们到底有什么意见，更何况陈时中是用什么？是用医疗之间的交流啊，简单讲，两个城市就简单讲是北医嘛，跟呢宁波不知道哪个医院嘛， 对， 医院对医院之间的交流， 那跟高层有什么关系？ 国民党又来了，说呢那个医院的呢那个党委书记又来，哎，我都不知道这些讲这个李德维啦或林奕华，你们应该很了解中国吧？你们都去交流那么多次了，中共的书记就叫高层，那告诉你，从村就有村委书记，一直到习近平，那叫总书记嘛。所以我不知道这叫哪门高层，我调个书袋好了。真正中共哦，能够谈到高层，就那个400人啊，中央委员啊，中共中央委员有400多人啊，那个叫做正部级。你们这些权贵过去啊，见的都是这400人以上的。我们这些人去见的都是那个400人以下的，谁是高级，谁是高官，谁的这个呢抱大腿的程度比较高，而且很好笑的地方是要为大家分享，老共觉得中央委员很大嘛，因为共产党有9000万人嘛，中央委员才400多人诶，他们就觉得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也很大，所以国民党有多少中央委员差迪亚去做买办，不言而喻，今天大家都要秀照片，秀握手是不是？这张照片呢、啊，说明了一切嘛？请问这是讲笑言吗？握的谁的手？握的是习近平的手吗？我认为我都不需要解释太多了，也不需要去解释什么抗中 DNA 啊。你爸爸可以握到习近平的手，而且呢是在家宴的场合。请问呢、啊，我们交流100多次，有这种荣幸吗？就算有，我也不愿意啦。第二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有趣的地方是啊，蒋万不投降承诺书。你不签都没关系啦，这是尊重你的选择，但你不需要说 发起这个运动的人呢很白痴啦，或者是说呢抗中保台鬼话连篇，我没有要你一定要表态，要你一定要签啊，但是先说明你爸在两岸做什么嘛。相信呢有很多冤亲债主想要找你爸爸，这是法律问题，这是道德问题，好不好？待会文琪可以补充。第二部分是什么啊，你在哪里宣誓你要选立委的？好像是在中国上海。 上海。 那为什么这些元素都跟你有关呢？要你谴责中共武力犯台有这么困难吗？国民党党团这些人啊开这记者会啊，我不相信这些委员不了解中共，你们每天走北京走的呢好像后花园一样，什么叫高层你搞不清楚吗？居然说陈时中没有抗中保台的 DNA， 那华天笑大吉。如果你们的程度就跟那些啊路上遇到我的韩本，我在吃饭的时候直接跳在质疑我，我查过你呢，你也去中国很多次啊，你也去厦门交流啦，你根本就是啊这个假民进党，你们的程度大概就跟这些一样吗？如果不一样的话，那就叫做睁眼说瞎话，简直呢匪夷所。贵为委员开这样的记者会，你想暗示大家什么？或是呢到底在最后阶段你想表达些什么？我知道昨天陈学圣委员告诉大家，这是防御式委员，比较前委员啊比较客气啊，都是蒋万安阵营的防御式的语言。防御什么啊？你过去在矽谷的经验帮中资，这是客观的事实嘛，帮中资啊做啊公开市场操作，或是啊帮这些中资呢坑杀股民，为什么你帮的那些公司呢到后来股价都惨跌 90%？ 那这些东西来开记者会的蒋万阵营的这些人，国民党党团有没有人帮蒋万解释一下，当事人们说明一下？没有，我至少可以用我的专业我的立场帮陈时中讲话，那国民党呢？ 来国民党呢？ 我先简单回答啦，如果那张相片能够代表什么，就像我现在讲嘛，谁在选，我们先暂时不说 最他儿子在选啊， 我们先暂时不说、你听好逻辑， 他儿子在选、 首先负债子不用还，罪不及妻奴，重点真的套句现在蔡其昌说的话跟林佳龙话，是谁在选？第一个，第二个， 我跟你讲，这不是民法，你不要跟我谈民法，这是政治啊！ 你不要插我的话，雨莎，我跟你讲，照你刚才的逻辑，所有都是公开的啊，透明的啊。我先不想说陈时中到底有没有私底下开完会以后吃饭，那算不算私下交流？一个很简单，今天我非常赞成陈时中，因为我们 这样的交流还需要解释 什么？我们当然是抗中保台，因为我们现在抗的是陈时中，保的是台湾。因为我跟大家报告，不是 DNA 图片那个恶灵古堡，是因为他现在的逻辑就是双重标准，叫阿米巴变形虫的思维逻辑。他今天去的，对不起，我们活生生血淋淋的例子，顾立雄、江聪渊、叶菊兰，现在还有一个大陆棚。我的意思说，不，你民进党的朋友，不要说你们做的时候去大陆交流的时候，你拢是爱台湾啊，探钱嘛，是咧替大家 谈。你就是讲话嘛， 当 你的讲话嘛， 当讲 去交流的人，基本上做两种、 对不起，他是做什么像什么，他替他的公司做什么，如果有违法，我们就把他抓起来。所以我说，不要每次一遇到蒋万安，哇，就急着扣他红帽子。他的法律公司要他做什么，他只不过在善尽他的一个本事，或是他应该要做的事情。更何况，我就讲，我刚才举了那么多的例子，民进党不要双重标。 没有，文 琪 哥，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啊。陈 时中哪里没有双重标？ 你只 要回答这一 条，就是因为我跟你讲，因为这样的双重的标准， 不是双重标准，去过中国就不是抗中保台。所以我也是嘛。 所以我跟你讲， 你的逻辑我也是嘛。 不能绿能，我们不能，好不好？你们去 嘛， 我觉得很好。 我们去从事学术交流，你们去， 他们去 交业。 我跟你讲， 国民党的买办这么多，不要讲这段子啊，让 我回 下来。 买办的事情，我承认。来听好哦，买办的事情我说，所以国民党该死，之前的那些全会员子弟该死，他们应该被换。 那我补充请教，我要 谁没有过去 问题？我补充请教问题，因为买办的事情呢，哈，蒋孝严他有一个判例的哦， 对， 他有一个判例。那现在我们合理会觉得你是一家伙啊，你耍把呢？啊，你那是做市长，是不是未来 不？那是这样呢？对不起哦，那叫这种逻辑啊，你成立的话，蔡杰森之于我们的蔡英文，我的意思说，各位，我们回到当下，我们看的是说讲。 讲未来苦尽的摘掉吗？有没有救小？他有没有干事？他有没有那个能力？可不可以去当台北市长？如果你要上溯到祖宗十八代啊，他的爸爸，就像我刚才讲蔡杰森，那这样子，蔡英文可以当总统吗？不要这样子，我们就看当下。 是蒋万安这么想认祖归宗的，是蒋万安这么迫切自己希望姓蒋的，所以我们就 蒋万安认祖归宗有哪里错？饮水思源错了吗？ 不不不不，是蒋万安这么希望要这个 DNA 的，没错吧？我不， 他认祖归宗，饮水思源有错吗？ 这个 DNA 就是这个样子嘛。 哎呀，不是这样子的， 我已经说完了。真的，我几个你逻辑哦，基本上 的你的逻辑也要稍微考 量一下，我的逻辑绝对比你清楚了，大家给公平了。 做个回应。 好，蒋万安的策略其实很清楚啦，他就是走仇恨的路线了哈，用仇恨值把它拉高哈，对陈时中仇恨值拉高，那巩固住蓝军的选票，在沙卡度里面去巩固住哈。所以其实你再看蒋万安在这一次的选举当中，攻击多哈，仇恨的动员多，但是对于市长的格局的提升跟各方其实是很严重不足的哈，所以。特别越往后期越看到这样的攻击，那我们还是要思考了，什么样是一个首都市长的一个适合的人选。那再来我还是要回来回应，大家都讲很多这些的，我还是要再提醒啊，当台湾在面对到中国这些的，不管是断交，不管是武力威胁，不管是所有这些文攻武吓的时候，那真的很少听到国民党很大力在谴责，很会谴责民进党政府，很会攻击民进党政府，但是很少听到去谴责中国的，包括习近平讲九二一个中国齁台湾方案的时候，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时候，没有看到攻击，齁，包括导弹过来的时候，齁，谴责你为什么你要挑衅呢？台湾挑衅，台湾有什么挑衅？台湾都是在被人家攻击的时候，我们的总统要回应，要去让人家知道说我们不求战，但是我们也努力的去寻求我们的和平。所以当这样状况下的时候，谁在保卫着台湾？谁在软弱的对待中国？所以这也是大家担忧的了，是所有每一个这一次的选举结果，全世界在解读台湾到底在面对这个过程中的时候做出什么样的选择。如果当你的导弹不断的攻击，当你的用几乎近似封锁了导弹的方式封锁你，当断交，当各种文攻武吓都在进行的时候，而台湾的这样的投票的取向会不会让他们中国或全世界感觉到诶，这些是有用的？包括蒋万安的态度，你如果让大家担忧，你是不是跟你的之前的这个你父亲的某些行为上是类似，那当然大家会担心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恐怕是蒋万安应该重新再去思考，那同时也是让台湾人民要去检视的，这一次的选举结果确实会让全世界去思考台湾未来的一个走向。 来换哥来做补充。 其实我觉得不用扯那么远啦，不投降承诺书蒋万安签不签？ 他说干嘛要签那么 那个白痴嘛， 白差， 就是说这是很简单的道理，就是说你做这件事情对你自己没有损失，但是也许可以加分，那你做不做？任何人大概觉得我做嘛，就签个名而已嘛。那蒋万安为什么不签？他不签的理由是因为他评估他签了之后可能对他的选票会有丧失嘛。那他的支持者是什么样的人大家应该就很清楚了嘛。所以我觉得今天去讲陈时中什么以前过代表北一到中国去跟宁波市立医院交流哈，国民党如果说在台湾哈，如果说哪一个政党亲中的程度，国民党敢说第二的话，没有人敢说。当然，其他那个什么统促党那个没有在立法院没席次，那我们就暂时跳过了哈。你说在有规模的政党里面，谁跟中国共产党关系最好？刚刚宇韶特别提到家宴，什么叫家宴？到目前为止，台湾的政治人物能够被胡锦涛或习近平用家宴来款待的，大概一只手五只手指头大概够数了。以共产党的待客之道，家宴是比国宴更亲切的，规格未必更高，但是更亲切，那就是自己人。我把你当自己人，我才会用家宴来请你嘛。那为什么可以请家宴？当然我也同意蒋万安的爸爸的行为，蒋万安不需要负法律责任，没有错。但是大家会不会担心，你蒋万安将来如果当了台北市长，你的父亲对你会不会有影响力？这是大家担心的嘛？陈时中爸爸没有到中国去跟习近平见面，也没有当过买办，也没有帮人家处理过台商的事务，所以大家没有这个担心嘛。所以其实这个道理非常的简单齁，也不需要用一些什么讲郑运鹏以前申请专利写中国台湾等等，那个都解释过了，我觉得再去吵吵这个就有点浪费时间了齁。但是我是希望啦， 蒋万如果说你愿意签的话，其实现在签都还来得及啦。 嗯，好，来最后呢，我觉得今天我们要从孝顺两个字来干嘛，来看高虹安钱的这个争议。那台湾人其实蛮讲孝道的，有一些为人子女的可能每个月会给爸爸妈妈钱啊，或者是过年包个红包，但是你有看过助理在孝顺立委老板的吗？ 那叫孝敬，不叫孝顺。 立委把立委当作是爸爸妈妈在那里供养的，真的没看过哈。那我们 YT 的这个直播频道里面有留言的聊天室，最近线上人数同时观看的哈，几乎都是破两万。来，我问大家哈，觉得卖公啊哈，请按加一。那有可能人家立委动作是爸爸妈妈底下属红的嘛，无代无可能的这款代志。还有呢，高虹安他被吹哨者连环爆，结果呢，他推给说啊，就是因为马英九差不多你在当前哈，跟我有一个死亡之握。虽然马英九他有投降论，有触同论，听得真的是蛮刺耳的哈。但是呢，我来帮马英九讲句公道话：是马英九教你办公室助理领钱要回捐的吗？是马英九教你洗头去跟公积金要请款的吗？讲什么死亡之握，只是砍拖娘娘。下个礼拜就是选前最激烈的一个礼拜了，我们下个礼拜见。